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想唔想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們現在聽緊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個故事，每一隻股票背後都有無盡故仔。羅尚佩、Eugene， 以股為樂，以股為鑑。星期二晚，今日講故仔。 好，歡迎翻嚟今個禮拜嘅今日講故仔。 搞咩嚟？ 好磁性啊！今日 係因為第一，我把聲真係已经开唔到。第二，出面我哋另一个录音室有一位重要嘅嘉宾喺度录紧音，所以我费事嘈住佢啦。今日就四月八号， 嘈住佢唔紧要嘅，佢唔中意听人讲粗口嘅啫。 哦，佢唔中意听人讲粗口啊？哦，好彩我哋都唔讲粗口。 系啦， 系啦。今日就四月八号嘅5:36嘅。嗯，首先今日呢个节目里面我想分享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我就听咗阿 Dick 同阿 Jackie 嗰个 BB 节目。 嗯。 咁样咩唔知乜鬼嘢。 波希米亚。 波希米亚波罗的海咁样啦。咁就讲新加坡嘛，淡马锡嘛。咁，我分享啲。 好啊。 我对新加坡嘅睇法，即係大家参考一下啦。 打腾。 因为我就住过喺新加坡嘅。 吓，啊， 係，okay，啊。我住过新加坡。 住咗几耐？ 唔夠一年啦。 哦，唔好住。 因为我以前有女朋友喺新加坡，新加坡人嚟。 哦。 咁係 Jackie 最日思梦想嘅波妹。 OK。 唔係个个波妹都好嘅。 係啦，我就绝对唔同意佢 講。但係好嘅波妹就真係好嘅。好嘅波妹真係真係好嘅。 跌咗。 係。唔係咁好嘅当然係好好嘅。但係唔好。 即係你港女咁样好嘅有个寶嘛。咁人哋波妹好嘅呢就真係幾好嘅 ,ok, 咁，啊，就點開始講呢，你講淡馬石。 嗯。 咁其實新加坡呢係一個幾點講啊，幾悲情嘅國家嚟呀。 點解呢？ 幾悲情嘅國家。李光耀就打咗個國家出嚟。 係。 即係打咗個江山出嚟。咁但係李光耀咁多年以嚟呢，佢都覺得呢新加坡呢永遠都係爭啲嘅。 嗯， 即系永远，你去过新加坡未啊？阿的未去过， 我未去过， 我都未。 Jason 未去过啊？ 未啊？ 吓？点解你又未去过新加坡噶？ 因为有排都未轮到。 佢日系噶嘛？ 我哋也系。 佢日系。 新加坡客，如果你讲系嘅话，你觉得新加坡系咩系统嘅咧？系欧系啊、美系啊，定系东南亚系啊，定系亚洲系咧？ 感觉系东南亚啦，或者亚洲嗰啲咧， 咁啊，李光耀真系失败咯，新加坡政府真系极度失败咯。 嗯， 因为新加坡咧就啱讲有一个好，唔系讲唔好讲悲情，系一个好缺乏安全感嘅国家嚟嘅。 系， 因为咧，即系你知道新加坡地形咧系平嘅。 嗯， 佢唔似台湾咁样，台湾一个山，香港亦都好多山， 嗯， 啊，韩国亦都好多山，佢， 嗯， 系平嘅，所以喺军事上边咧，佢系完全冇天险可守嘅， 嗯， 你喺新加坡嘅上边抬头望上嘅天，你可以发觉啲如果有战机去攻击佢嘅话咧，可以嚟自四方八面嘅， 嗯， 啊，你唔知香港咁样，香港就算喺香港岛后边有个太平山顶住，系咪？你喺九龙嗰边有个狮子山，有个钻石山，啊，钻石山唔系山嚟嘅， 嗯， 有个大帽山嗰啲顶下。咁但系新加坡咧系绝对冇嘅，咁所以佢系一个好冇安全感嘅国家。咁你谂下啦，即系如果啱你而家节目都有讲过当兵啦， 嗯， 新加坡嗰啲当兵嗰啲军人咧，其实好鬼百无聊赖啊。 嗯， 你去韩国，你譬如你喺台湾当兵，你台湾当兵咧系多好多嘢玩嘅，即系多好多嘢做。你要攀山涉水咧，即系有山啊嘛，人哋。咁， 嗯， 你新加坡当兵咧， 你山都冇得个爬㗎喎，佢真係冇山㗎喎。咁你嗰啲僆仔士兵呢就拉起槍砰砰砰砰砰，嗰啲槍係假嘅，嗰啲手榴彈又假嘅，乜鬼都假嘅。咁因為即係佢其實李光耀一早覺得就係話佢個國防呢係冇一係脆弱不堪嘅。你打呢我就雙手奉獻㗎啦。咁佢有一個好冇安全感嘅國家，一路以嚟都係。咁所以李光耀呢其實呢你講咗個大馬石嗰個東西啦，咁其實新加坡裏面仲有一個好大嘅主權叫基金嘅東西呢，就係佢哋嗰個即係類似香港 MPF 嘅，但係佢唔係 MPF 形式，佢係公積金嘅形式。你知道新加坡最重嘅每個人，新加坡國民每年要俾一個最重嘅嘢，就係嗰個公積金嘅。我冇記錯，你佔你個全年盈利呢差唔多30几%。咁公積金當然對於新加坡人嚟講呢係一件好開心嘅事，雖然你俾咗30几%公積金，但你換翻嚟咧就係一間祖屋，就係一間即係香港嘅公屋啊。但係佢嗰啲祖屋就唔同香港嘅公屋啦，佢啲祖屋譬如兩個一對夫妻兩個人嘅話咧，佢都配咗成1000几尺俾你嘅， 係 個廚房超大，實用面積啊，實用噶千幾，個廚房超大，即係所謂嘅 living room 啊、dining room 啊齊曬嘅。即係唔似香港咁樣個 living room 呢就行兩步就去咗個 dining room 咁樣，個 dining room 呢唔覺意呢 就見到個廁所啦， 就見到個廁所㗎啦，跟住個廁所一轉身就去咗睡房㗎啦， 冇錯 就唔係㗎啦 ,ok, 咁所以即係新加坡人呢其實好自豪自己嗰間祖屋㗎，係好自豪，但係Jackie 講得啱，你祖屋呢係完全係 random allocation 嘅，你冇得揀嘅，就算你隔離鄰舍全部係印度人， 你都冇得揀， 你都冇得揀，你都冇得揀，你一定要喺嗰度㗎喇，你唔可以話因為我唔鍾意我隔離屋係一個印度人，佢好煮咖喱好臭，唔得嘅，咁啱講呢就係新加坡有個公積金，據聞呢，我講一講我以前住過喺新加坡啦，咁以前我有個 summer job 嘅同事呢，佢個老豆呢 summer 嘅 intern 嗰啲同事個老豆呢，佢就係李光耀嘅一個經濟幕僚嚟嘅， OK, 李光耀總統啊，嗰陣時總統個經濟幕僚嚟嘅，咁就講咗幾，佢同我講好多新加坡嘅嘢。咁有啲唔係佢直接講同我講，但我 interpret 佢嘅説話。新加坡點解一個唔係咁安全感唔係咁重嘅國家咧？對於李光耀嚟講，因為佢曾經咧29几年前咧，佢係試過將一嚿公積金嘅錢咧，係買咗大陸一啲嘅地嘅。當然佢唔會披露啦。亦都唔應該會有人知啦。咁當然就係話喺20几年前喺大陸買地，到最後成個投資呢就已經係彎咗㗎啦。咁但係你唔使披露㗎嘛，啲人就唔知，即係啱講啦，啲人就攞啲公積金換咗間祖屋返嚟，咁原來啲公積金係輸晒嘅，咁我唔理啦，我都有間祖屋啦。咁所以就即確實 冇所謂， 喺新加坡係冇任何言論自由嘅地方嚟㗎、真係完全地冇嘅。喺新加坡，如果你做喺政治嘅反對黨嚟講，反對派嚟講咧，你真係直頭係無聊到不得了嘅，係極度百無聊賴嘅嚇。你上街，我都見過嗰陣時，我住新加坡，我都見過啲反對黨上街嘅。上街其實佢哋真係得三四條友嘅啫，係咁已經求其舉個唔知乜鬼 banner， 跟住唔使5分钟就閃噶啦。新加坡治安好好，佢對外圍咧佢冇安全感，但係裏邊嘅人咧好有安全感嘅。即係譬如咁講，我入過新加坡一次差館。咁啊，新加坡差館好少人會入過去嘅，因為即你冇嘢入去差館嘅，啲人又唔偷又唔搶，係咪？你攤咗喺度，啲錢擺曬喺地下都冇人執咁，就冇人會攞咁，就癲嘅，啲唔係人住。咁我有一次入咗去新加坡差館，咁我見到佢嗰個頭號通緝犯個 list， 即係黏曬喺度頭號通緝犯嘅 list， 嗰個頭號通緝犯已經係通緝咗4年嘅， 偷嘢。 系啦，佢犯咗咩离天大罪？头号通缉犯咧，佢净系偷嘢啫。佢已经系头号通缉犯，你话阴公 好厉害啊！ 哇，喺香港即系呢啲偷嘢都费事捉，费事拉啦，费事查添啊！唉，真系所以就是、但系佢即系李光耀咧，系好冇安全感。所以咧，佢系咁多年以嚟咧，第一佢掉啲公积金落去啲中国地产喺度，因为佢觉得如果你平衡翻即系嗰阵时嘅四小龙嘅国家咧。第一，南韓唔使講啦，南韓地大物博，有自己本身個經濟體系。台灣亦都有美國嗰個軍事照住嘅，亦都有天險可守，亦都係一個島國。OK， 香港咁啊，嗰陣時係英國殖民地，有英國政府照住嘅。 嗯， 後邊亦都有中國。嗰陣時嘅香港係中國最大嘅轉出口港。 嗯， 你即係普通中三經濟都會讀過噶啦。咁好似亞洲四小龍裏邊，其中另外嗰三個好似 各有佢嘅長處， 各有長處。咁但係你睇翻新加坡啦，真係冇乜長處嘅。 嗯， 即係你諗嚟諗去，新加坡有啲咩呢？新加坡有嘅嘢，人哋都有。你係一個新加坡幾十年前仲係一個好東南亞味嘅國家嚟嘅，即係赤道國家。 嗯， 赤道國家人類學裏面咧有啲咩問題呢？ 懶惰 就係懶、嗯，因為赤道本身就係你唔使做嘅。係 啦， 嚇、啊、你瞓喺度上面就掉個椰子落嚟你就食得㗎啦。嚇、啊、你唔中意嗰日唔中意食生果嘅話咧，你喺望住棵樹咧，即係有可能有隻狗撞埋棵樹死鬼咗，你又食得 㗎， 又食得㗎。你又唔似北變嗰啲咧，就真係要揾， 你要揾嘅， 你要揾嘅，嚇咁啊！所以佢好有啲東南亞味，好有赤道味道咧。新加坡人，我真係好坦白咁講，得罪新加坡人都要咁講。新加坡人普遍係蠢嘅，唔識走精面，豬兜嚟嘅，真係到而家一刻，我都覺得新加坡人係全部係蠢到不得了嘅。 嗯， 即係你唔似香港人做嘢，香港人做嘢咧係好識轉駁啊，係 啊， 哇，即係用盡千方百計，新加坡人好 straight forward， 但好聽話咯， 好聽話， 好機器式嘅，應該 好機械式， 係啦， 好東南亞式嘅，嚇咁啊，所以李光耀咧一路以嚟咧就好唔抵得香港嘅，其實佢、 嗯、 覺得你喺香港最後都有中國，就算中國嗰陣時前即係香港嘅前途未定，你都仲有英國，但係你諗下新加坡喺個地理環境上面，後面佢係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絕對唔會妥佢啦，因為嗰陣時係馬來西亞拆咗個星洲出嚟㗎嘛， 係啊，反 冇理由㗎，你又唔可以靠馬來西亞，對面海嘅係咩？印尼、 重水， 依、這個咁嘅隔離鄰舍，你睇見佢都唔會發達啦，你唔使指佢啲咩啦，咁所以佢一路咧，即係啱啱講阿 J 姐，啱講話佢嘅好東南亞味咧，李光耀咧真係好傷心，點解咧？佢成日都想將新加坡培養成為一個好歐美國家嘅形象嘅， 系 佢好鼓吹英文， 嗯， 佢好鼓吹啲鬼佬喺周街行嘅， 嗯， 啊，啲鬼佬咧唔好喺匿喺屋企，唔好匿喺 office 嗰度，你出街行，俾人見到咧，成個 Orchard Road 啊，裏邊好多鬼佬，哇 ，Bokey Kaki 入邊好鬼多鬼佬，又好開心噶啦，好、嗯、表面好鬼浮誇嘅，嚇、 嗯， 咁啊，所以呢個係我對新加坡嘅感覺，而淡馬石。我今日想讲嘅其实想讲牵涉一样就系淡马石个角色。啱讲过公积金佢曾经买过小道消息、 嗯、 曾经买过一啲应该系苏州嘅一啲嘅中国地，因为佢觉得如果你新加坡冧咗或者万一有咩事，佢都起码有笪地喺苏州嗰度。 嗯， 新加坡人要千大千晒要走嘅，比如马来西亚供嘅，你要走嘅都有个地方嘅有啊。系咪？如果唔系，佢真系冇地方，因为打会真系理论上啊，会打新加坡就得马来西亚。咁新加坡要走嘅话，就得马来西亚。咁冇理由我打去走去我敌人嗰度噶嘛。咁、 嗯、 啊，所以买咗苏州买一笪地，居民吓。咁淡马石系发生咩事咧？淡马石是一个主权基金，主权基金你又要问一样嘢自己啦。一个所谓嘅主权基金，佢系挥霍一个嘅 investment return 啦， 嗯， 还是乜嘢啦？ 嗯， 如果你 investment return 嘅话好正常啦，好似有基金咁样，我拎住啲国民啲钱走去投资，买乜乜买乜买乜吓、啊，跟住用一个好 investment philosophy 嘅嘢，无论你啱与错都好，都有一啲嘅所谓嘅 portfolio management 啦、啊、，investment philosophy 啊，派落呢个投资嗰度， 嗯 ，strive for 一个 bigger return， 系啊， 但系淡马石咧，我估计咧就绝对唔系 strive for 呢个 return 嘅，佢系 strive for 咩咧？国家安全嘅。同個公積金一樣嘅，即係話我嘅投資，我買咗啲內房，唔係話買咗內銀。咁我心理上，李光耀或者成個新加坡政府都覺得就係話，喂，中國政府，我哋個淡馬石買咗咗內銀，喂兄弟嚟嘅 ，brother 嚟嘅大佬、 嗯、 ，brother 嚇、嗯，咁、啊、會覺得就用敷一啲嘅咁嘅主權基金去到買其他嘅外國嘅資產咧，佢會得到一啲嘅安全感。 OK， 嗯。 嗯 佢就唔係話淨係我要賺錢， 嗯， 佢係買到啲安全感翻嚟、嗯。新加坡我真係好重味道，新加坡人係毫無安全感，唔係新加坡政府毫無安全感，但係新加坡人係完全係唔會 care 呢樣嘢，佢會覺得就係話我哋個政府好好，因為佢地緣政治佢又相對比較穩定嘅，因為馬來西亞唔理論上係唔會對佢有任何軍事威脅， 印尼更加唔使講啦，嗱你唔撐隻船過去咧，你都基本上你都冇咩好搞噶啦， 嗯， 印尼都唔會冇乜力去搞你，咁但係都係翻去你同 Jackie 曾經做過台灣一次嘅節目嘅咁講過，就係話台灣面對住新加坡嘅問題，就係話李光耀想打造新加坡變成一個西方嘅城市，佢要食西方嘅經濟，佢行西方嘅經濟路，但係去到國家安全嘅問題嘅時候咧，你唔可以依賴西方。 嗯， 你唔可以依赖美国，因为喺嗰度美国最近嘅军事基地咧，都要喺菲律宾。 嗯， 啊，虽然你话可以好快，就可以飞过去新加坡，咁但系正如头先咁讲，打得新加坡嘅， 嗯， 道理上应该系马来西亚。 但去到呢个位置其实冇噶咯，即系你如果你话纯粹个喺个地理位置上嘅话，佢基本上系即嗱，你见到嘅就系、是、好啦。本身是亞洲四小龍，即是新加坡、台灣、南韓跟住同埋香港。你見到去到即是、一個所謂當時是叫亞洲金融風暴之後 ,1999 年新加坡走了另外一條路線的，就是什麼呢，它已經不再是成為一個即叫做亞洲四小龍的一個 city， 就是說它很強調一點的，它要跟一些歐洲的可能二線一點的國家去比。即係佢好偏向去嗰個位度， 但你好難比啊？點解呢？因為新加坡本身咧冇咩一啲好標奇立異嘅工業， 嗯， 譬如你韓國咁樣，韓國唔需要靠咩工業，韓國都好家族式嘅一啲嘅公司啊、，Samsung 啊、LG 啊、Hyundai 啊、Daewoo 啊呢啲好家族式嘅，啊，亦都係韓國政府咧培養出嚟。韓國本身好大嘅地方，你一定去過韓國啦 ，Jace。同埋你雖然你日系啫，你日系冇理由去韓國噶， 去都去嘅。 韓國人好鬼憎日本人嘅， 日本人都好憎韓國人嘅。 鬥爭唔係，去到咧又係周街都日本人嘅喎，唔知點解。 係嘛？ 周街日本人嚟嘅喎，喺韓國嗰度。 但係我識嘅啲韓國人咧，好憎日本人嘅，好憎日本嘅。 嗯。 我曾經喺 Facebook 裏邊咧，啊唔係 Facebook，ICQ 裏邊好多年代咧，識咗一班韓國妹嘅。 嗯。 好靚。 真係 ICQ， 有兩個好靚嘅，有一個好似鄭秀文嘅。是似到不得了的、 嗯、 直头他那时候下来香港去广东道呢、嗯、跟他行一转广东道呢，起码有10个人认错他是郑秀文的，好似郑秀文的、 嗯、 他们呢是好憎日本，他们连 SOGO 都不肯走下去的、 嗯、 他们觉得 SOGO 是日本 的百货公司，走都不走下去，重版都那时候还有重版那个大院那些直头对面街都不肯经过的，好憎日本他们。因為部分啦，而家開放咗，即係經咗咁多年之後，韓國人都諗通咗啦，世界一體化，冇咩你要爭我爭你啦。咁但係講翻就四小龍個 situation， 韓國本身是一個好 independent 嘅經濟體系， 嗯， 咁、啊、佢上面嘅威脅就係北韓，係 啊， 其實四小龍裏面全部都有一個嘅軍事威脅嘅， 嗯， 全部都有基本上。 香港冇啊？ 香港咩冇啫？嗰陣時香港未收翻嘅回歸啊嘛，回歸之後就唔同啦。係咁嗰陣時香港嗰個軍事威脅就咪大陸咯， 係 嘛？台灣嘅軍事威脅咪 大陸咯，都 係。新加坡嘅軍事威脅就喺馬來西亞度， 嗯， 咁所以你新加坡其實係冇一個好標奇立異嘅產業出嚟嘅，所以佢好中意就跟歐洲，但係一啲嘅阿 Jackie 講得啱，佢好中意話 aviation 嘅，成個國家咧好鬼中意用啲MBD 啊、ABS 啊嗰啲咩好鬼白痴啊，好鬼麻煩嘅。咁啊，好中意學香港嘅又係，即係嗰陣時香港人成日鬧嘅，香港就有個地鐵 MTR 啊嘛，佢又叫做 MRT 啊嘛， 但佢好憎香港噶嘛， 佢好鬼憎香港。 你應該咁樣講，唔係新加坡人，係李光耀好憎香港嘅。 李光耀成日都想老點香港，到最後佢都終於做到啦，佢就老點咗老董建華啊嘛，佢就攏到。老點咗董建華一樣最緊要嘅嘢， 85 唔係就是、令到董建華要推國 民教育， 唔係國民教育，係依個嘅 母語教學， 係啦，叫唉，即係佢嗰陣時，阿董建華就好鬼中意同阿李光耀傾偈嘅，即係豬兜對豬兜。咁啊，李光耀同阿董建華講，佢話：哎呀，如果我係即係中國收翻，即係如果我係新加坡係屬於中國，我即刻就推母語教學噶啦。跟住董建華聽咗之後， 係 咁啊，就走咗嚟就即刻推母語教，就咁啊，賴曬嘢， 賴到拆錯， 就賴曬嘢。咁但係新加坡嘅產業咧，其實咧係幾悲哀嘅。佢最出名嘅其實係一啲嘅嗱，台灣講啦，韓國有自己嘅產業鏈啦、嗯，台灣就係一啲嘅 半導體 啦、微積電啊嗰啲咁樣啦，咁、啊、香港有自己轉口港個地位啦，咁、嗯、香港嗰陣時葵涌亦都係全球第三大嘅貨櫃碼頭，俾你巴拉香港幾廿個招牌噶嘛， 跟住攬埋個金融， 係啦，好鬼巴閉。咁新加坡咧，佢係做一啲嘅電腦周邊產品。 好出名，嗰陣嗰陣時已經好出名嘅宗師，而家已經係耷到唔知去曬邊，即叫 creative。 哦， 就做喇叭。嗯，嗰间系出名过一阵子嘅。 做呢个最好，我哋嗰时打机叫咩啊？做嗰张picture card 啊，定 系啦，嗰张 graphic card 啊，嗰啲咁嘅东西嘅。吓，咁啊，但系呢样嘢亦都唔系形成一个好 substantial 嘅产业啊嘛。咁啊，所以跟住佢又要打一个嘅，即系佢又唔系好想嗰阵时新加坡又唔系好想做一个旅游城市嘅。 嗯， 又唔係話好恨咗一個旅遊城市喎，咁而家唔同啦，因為有賭場啦，佢、新加坡政府亦都唔鍾意新加坡人行出去㗎喎，係好唔鍾意㗎喎，因為好簡單，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就好近嘅，即隔離㗎咋嘛，咁譬如好似瑞士同法國咁樣，瑞士其實好近法國，瑞士有部分地方好近意大利，有部分地方好近德國，咁而瑞士物價好貴嘅，咁你得閒嘅時候你咪揸架車過去法國買嘢啦。嗰陣時我住咗瑞士，我成日都係咁樣，咪去法國買嘢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咧係唔 apply 落新加坡嘅，即係你喺新加坡啲物價好貴，但馬來西亞係三分一嘅啫。但係新加坡人咧係唔會揸架車過去馬來西亞嗰度買嘢嘅，因為佢哋係唔中意嘅。 係啊， 唔中意嘅。 呢個係俾個國家嘅教育說服係咁嘅。 同所以喺馬來西亞邊境嘅，即係你譬如接壤緊喺法國同埋係日內瓦，所以日內瓦裏邊咧，你發覺咧一過一關咧，我哋好多嘅嗰啲 department store 啊，好鬼大間嘅，平好多嘅。咁啊，啲瑞士人咧就會禮拜六、禮拜日咧就揸架車過去，好簡單嘅啫，即係揸過去，跟住買完之後翻翻嚟。咁但係新加坡咧，即係馬來西亞嗰邊咧就唔會有呢啲嘢嘅。嚇、咁啊過到去之後都一片香蕉咁樣嘅。而家可能好啲啦，我十幾年冇去過㗎啦。 而家好好多啦。 而家應該好啲啦嚇。 成個 level 都係。 新加坡又唔係話好注重嗰個嘅旅遊業嘅，好奇怪。好奇怪，好奇怪嘅，咁佢基本上佢個工業係好簡單，冇乜幾多特別嘅嘢嘅，咁所以佢搞嚟搞去好似好多好似跟翻香港咁樣，香港你個葵涌係咩貨櫃碼頭，我有搞貨櫃碼頭，你有個金融中心，我又搞個金融中心，咁但係新加坡個金融中心咧，基本上叫做 dead 嘅， 係啊， 就死嘅，因為點解咧？第一啲人。即係金融中心，你講緊炒股票其中一類啦。啲、人基本上啲錢都拎曬去供個公積金，邊鬼度有人炒你新加坡股票咧？咁所以嗰個年代，我識嗰啲新加坡嗰啲股票行咧，到而家咧完全唔存在。 佢係最叻攞咗一個叫做 commodities 嘅 future market 啫嘛，即係商品期貨。 佢係由政府主導嘅。 嗰、那個就反而係即係香港，我哋一路都屌爆香港嘅，就係點解攞唔到做呢樣嘢咯？ 香港咧就嗰陣時，即係講九七年前嘅香港嚇，就係叫行呢個嘅積極不干預嘅嘛 ，lazy fair 嘅嘛嚇。咁啊，新加坡咧就積極干預嘅嘛。 積極干預。 佢基本上全部產業咧都有政府嘅 policy 喺後邊嘅，全部都有嘅。咁你貨櫃碼頭係啦，嚇金融業亦都係嘅。金融業嗰陣時，新加坡政府咧就想搶即係香港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佢知道上市公司你唔會夠香港鬥啊！嗰陣時未有啲民營啊，未有國企啊，再即係 day back 翻去二三十年前嘅香港，你上市公司你唔會夠佢鬥，因為香港嘅產業咧相對係比較豐富，因為嗰陣時香港產係咩？電子啦，塑膠啦。textile 啦嗰啲咁嘅東西噶嘛，咁啊新加坡都有嘅，但係好細規模嘅，咁啊所以佢係喺個金融中心裏面咧，新加坡咧政府咧係主導咧，係叫咗香港好多人過去新加坡嘅，好多做尤其是係做渦輪嗰啲，同埋你講 commodity 嗰啲，咁啊走咗過去新加坡做，咁所以嗰陣時香港聯交所、港交所唔開嗰啲產品咧。新加坡就即刻開㗎喇，因為佢請咗成扎香港人過去嘅。嗰陣時新加坡都有諗住請我過去嘅。對最後我冇去做啦。咁跟住都賴嘢㗎，因為基本上你唔夠 liquidity， 你唔夠 turnover， 同埋個市場你唔夠熱啦。 係啊， 你幾好嘅 product， 你唔夠熱呢都無疾而終。咁所以跟住新加坡政府其實我覺得呢幾年呢已經係冇搞嗰個證券業㗎喇。 冇， 即冇乜點樣去發展嘅， 冇、 啊，即係佢唔會 label 自己係咩金融中心啊咁樣，咁而家新加坡個情況咧，我覺得佢第一佢就用彈馬石去攞一啲嘅外國一啲嘅資產翻嚟，去保障自己個嗰、那個國家安全感。 OK， 我揸住你好多中國嘢，中國你當 brother 嚟嘅大佬、我有咩事你要照住我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非常之一廂情願嘅，佢國內嗰個經濟。 其實個基數相對比較低， 嗯， 佢係近排會好，依幾年會好啲，因為有多咗個旅遊業， 係啦， 因為有間賭場啫嘛， 係啊， 多賭場同埋多咗個月環球影城啫嘛， 嗯， 嗱，咁個賭場你話好好離奇嘅賭場，你未去過，你有機會去一下，即係金沙，新加坡金沙，你好離奇，成個賭場就全部物質質全部係中國人嚟嘅， 聖淘沙啊嘛， 唔係聖淘沙嘅賭場， 唔係喺聖淘沙， 唔係、 okay. 聖淘沙就係、是、聖淘沙咧。又係唔好唔掂嘅搞到，聖淘沙以前就叫聖淘沙 resort 咁嘅東西啦，而、家就多咗個環球影城啦、 嗯。 以前嘅聖淘沙完全唔掂，點解呢？因為佢一個沙灘，但呢個沙灘你望出去冇幾遠咧，冇幾耐咧，冇幾遠嘅地方咧，佢全部泊曬啲貨櫃船喺度，即係你完全 feel， 你感覺唔到有咩沙灘個風味。 我明，即係你喺馬灣個沙灘 度。係啦，即係咁樣嘅。 你望到青衣嗰扎嘢。 所以即係其實新加坡係一個幾悲哀嘅一個國家嚟嘅。咁所以就佢要搞嗰個賭業，但係佢唔想新加坡人入去賭嘅。 嗯， 即係佢完全 佢唔想噶。 唔俾新加坡人入去賭嘅， 唔俾就 佢有 policy 㗎，我唔記得咗啦，好似係新加坡人入去賭呢係要俾 tax 嘅，入一次好似$100，我冇記錯嘅話，入一次好似俾$100税嘅，跟住你贏錢就要抽好重税嘅，咁所以佢成間金沙呢，我去過一次間金沙呢，全部大陸人嚟嘅，係全部大陸人啊，係多到咧，你唔會想好，你覺得係成個深圳喺個吉喺間嘢咁樣，係多大陸人都不得了嘅嚇。咁、但係新加坡有面對一個嚴峻嘅問題，就係、是、個物價嘅問題，就係、是、個物價升得好犀利，尤其是食物價格升得好犀利。以前新加坡食嘢好抵，好平好抵。好平好抵，比起香港好平，咁但系而家已經係貴過曬香港咁滯嘅啦。交通亦都係一個好大問題，阿 Jackie 都有講啦。咁新加坡啲地鐵簡直真係咧， 係啊， 火都滾嘅。係香港地鐵一班接一班，佢啲地鐵即係十分鐘一班，繁忙時間喎，嚇十分鐘一班嘅嚇。咁但係十分鐘一班佢又唔逼人，佢又唔逼嘅喎。佢 OK 嘅，即係冇香港咁逼嘅喎，咁、就新加坡唯一一樣好，即係成香港好多人話會學新加坡，學新加坡好鬼反對呢樣嘢，我切身感受，新加坡係一個好蠢嘅一個國家，即係我真係唔知有咩搞嘅，嗰陣時喺一年新加坡裏面咧，我真係悶到嘔企嘅，你嘅蠢到係咩程度咧？咁我有一次即係我租人哋啲祖屋住即係人哋嗰啲，因為有啲祖屋係基本上係跟你㗎啦，譬如阿 Jay 咁樣一間祖屋就跟你嘅，嗰間係你㗎啦，你每個月用公積金去供嗰間屋返嚟咁，但係如果你又有錢去買一間私人樓，你走去住嘅話，你跟祖屋呢你係租出嚟嘅，咁幾好租㗎，實有人租㗎，因為好多外來嘅鬼佬啊走去租，咁租啦，咁嗰啲新加坡人呢，嗰陣時我去嗰年代呢就唔係好興屋企有冷氣，唔係好興屋企有冷氣，咁你知道香港人呢嘆慣嘅，冇冷氣要死㗎嘛，即係必死無疑㗎嘛，係咪？咁就諗住去 SOGO， 係呢個新加坡 SOGO， 去睇報紙呢就係呢個特價冷氣，半價清貨大減價，咁就去買啦，咁業主話唔買嘅，咁我自己出錢買啦算啦，買冷氣，咁跟住個問題就出現啦，嗰份報紙就半價，就寫明呢即係成個家電報呢就唔包送貨嘅，就講緊包括就係風扇啦、微波爐唔包送貨，咁我話我買部冷氣可唔可以幫我送貨，哎呀 sorry 啊，我哋呢度寫明唔包送貨，咁我如何搬部冷氣返屋企呢，咁我話你可唔可以 arrange 送貨我加錢，sorry 啊，我哋寫到明唔包送貨㗎。嗰個什麼 shopkeeper 就係咁同我講 ,sorry 啊，哎呀我哋 according to 嗰個 advertisement 呢，我哋真唔包送貨咁樣。咁我你都冇理由叫我買部冷氣自己配抬返屋企㗎咁樣。跟住係即個本來好簡單嘅事，即我都唔係好堅持啦，唔送貨咁唔買啦算啦。你知唔知佢搞咗成間新加坡 SOGO,咁多層，嗰啲經理出曬嚟啊！我係面對住十幾個經理，佢哋好似又覺得好奇怪咁樣。啊，點解呢個人我哋寫明唔送貨，點解你成日咁要我送貨嘅咧？ 究竟佢咩事咧？ 究竟個冷氣點解要送貨咧？咁樣，哇！你知唔知擾攘幾耐？啲人當我怪獸咁望住我，咁圍住，係咯，寫到明唔送貨噶啦，你做乜要人送貨啫？咁我咁講話。 air condition 啊 ，very heavy，very bad， 到最后都冇买到，即系阻住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嘅。咁、所以即系其实住新加坡系好过香港一千倍吓，起码里边啲新加坡年青人咧，佢基本上咧佢系唔需要愁住嘅问题嘅，吓佢唔需要愁住嘅问题，衣食住行基本上都唔愁，但系佢哋系缺乏一样嘢，佢哋缺乏一个嘅社会动力，令到佢哋创好有一啲嘅 creativity 嘅，真系冇噶，你谂下。呢、这个世界好多发明，有好多 IT Expo 啊，乜乜乜嘅互联网世界咩咩咩，你有冇见到有一间新加坡嘅公司走出嚟？你从来见唔到，因为新加坡人系冇一个 creativity 嘅。所以 Jace， 如果你揾男朋友嘅话，你真系唔好揾新加坡。 但系咁样咪好咯，听话嘛。 佢哋得个听话，同埋有间祖屋俾你，其他系冇。因为我嗰阵时识嘅新加坡女仔咧，有啲真系好靓嘅，亦真系真系靓嘅。因为新加坡咧系男女亦都系唔平均嘅， 好似系女多过男， 同埋啲质素好唔平均。 哦、oh, okay. ， 我识一个女仔咧系好靓，佢如果佢嚟香港参加香港小姐嘅话咧，我唔敢话佢一定冠军，但系头五名佢应该会到嘅。但系我嗰阵时好鬼唔顺超嘅，佢个男朋友咧，即系好似蒙古症嗰啲咁样嘅，即系我成日问佢，喂，你男朋友系咪好有钱噶？如果唔系冇人会拣咧，唔系个女仔有钱，我个男仔冇钱，好穷人。 真爱咯， 真爱嚟嘅，顶你个肺，即系真爱嚟嘅，啊，真系好鬼离奇嘅。咁啊，所以即系新加坡其实一个好独特嘅一个国家嘅发展模式。咁所以其实阿 Jackie， 你唔需要恨新加坡，你唔需要恨，你波妹可以嘅，波妹可以，但系新加坡嘅经济模式你真系唔需要恨。大马石，你唔好将佢神化咗佢。你唔好大马石，佢都讲啦，大马石其实是一个官嘅机构嚟嘅。官嘅机构，你行任何一种嘅 investment philosophy 咧，系输啊大嘅。investment philosophy 得美式同埋英式嘅啫。OK， 两种有唔同嘅 investment 嘅哲学喺度，两种系沟唔埋嘅。如果有机会嘅话，不如讲下以前喺香港西敏子银行，亦都系最后濑咗嘢嘅，死咗嘅，因为佢系将一个嘅英式嘅投资哲学咧。改变咗成为一个美式嘅投资哲学就衰咗嘅，咁其实佢个投资哲学大马石就系一个官嘅，官系 seek for 一个嘅 country securities，就唔系一个 absolute return 咯。好，下次翻嚟我哋讲一单更加热门嘅话题，就系茂名事件。 好， 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气噶。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要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4.1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